真係辛苦曬你哋啦！大家咁搏命偷到咁多寶石，咁呢啲錢咧，你哋大家就分咗佢啦！哇！真係似乎係富人，點捨得唔做呢行啊？ 令到我的战斗不可以完结，加油啊莉娜，你是不可以输的。 弊了弊了，我的金银珠宝没了。 我是美少女魔法仙， 有点不妥，有人跟着我，我只不过是咁意攞咗少少金银珠宝啫，都唔使咁唔忿气追到嚟呢一度噶，真系周身都唔舒服啊！我最憎就系俾人包围住噶啦， 你哋唔使再匿埋啦，快啲出嚟啦！ 我终于追到你啦，小妹妹，你知唔知道头先搞到你几狼狈啊？你哋唔明白啊？ 你呢个人讲嘢都唔用脑嘅，阿叔，我同你讲啊！ 你唔知道我啲把刀好易就会攞你命嘅咩？我老实讲句啊，我啊真系唔想同你作无谓嘅对抗嘅。 咁失陪先啊！ 你唔好行住啊！你等我讲埋先啦，好唔好啊？我如果真系同你打嘅，实唔好着数噶。 好嘢啊，阿桑，估唔到原来你都蠢唔晒嘅。 居然咁大胆咁话我啊！虽然你够大胆，但系你身形又够细粒啊！ 竟然话我细粒喎，唉，贼仔又点识得赞人啊？哦， 睇你个手法就知道系老手啦，失惊无神用魔法搞到我哋粒粒乱，我哋仲差你俾你家里边烧猪添，到我哋上班，全部金银珠宝都俾你偷走晒啦，真系我哋都做贼噶啦，冇你咁狼啊！ 我边有你哋咁冇人性啊？ 你话咩话？是啊，其实你本来应该是我们的头号敌人，我们应该一直咁追杀你，直到杀到你为止的。 阿叔啊，你究竟想讲咩噶？ 啊，咁嘅，我其实是想你同我哋猛龙之牙合作嘅。 咩话猛龙之牙？咦，你唔好讲笑啦，我最讨厌你哋呢一班贼党 啦。你俾翻啲珠宝我哋，然之后咧就同我哋葵叔合作，咁以前嘅恩怨就一笔勾销啊！考虑一下啦，有你着数嘅。 你睇我个样都唔似会同贼人勾结嘅咧。 你果然系够胆识喎，我真系服咗你。 我唔会同呢啲阿叔合作嘅，就算真系合作啊，都揾个白马王子啦。我会应承嘅。 哎呀，又似你，你以为你自己好巴闭咩？你认出嚟先至好啊！ 讲嘢要有啲新意嘅。 各位手足，快啲出嚟！ 都咁少咋？我仲以为好多人添啊！ 你话你讲咩话？梗系唔知咁多啊！喺心头入边啊，我仲有好多手足嘅，叫我出句声啊，你就会俾人重重包围噶啦！如果能认错嘅，我都留翻你条命嘅。赢咗啦！你唔好以为我哋好好虾啊！ 好。 今次就打住咁多先，你哋呢班贼仔青青地嘅，就即刻喺我面前消失，咁我都仲可以饶你哋一命嘅。 你个死靓仔啊，居然咁多管闲事啊！我问你，你究竟何方神圣？ 我冇咁嘅必要同你哋讲咁多嘢啊！ 咩话？ 睇佢哋个款，好似好想打交咁噃，今次有好戏睇。 既然系咁，我哋对付你先啦，我喺手中。啊啊 呢啲长衫唔知女主角出马嘅，睇戏嘅人都睇咧，只要喺侧边大声咁嗌，就尽咗女主角嘅本分噶啦！啊！ 哎呀！哎呀！ 原来你都咁好打嘅， 哼！你冇事啊嘛？ 咩啊？ 见到我咁靓，吓到呆晒，又难怪嘅，我都知自己好吸引嘅啦。仲好生得又大又靓，个样又可爱，我有无限嘅青春，身材又娇小玲珑，系男人都中意嘅啦。佢到而家先至敢唞气啊！ 原来你系个细路女。 咩话？ 照计你啲咁嘅场啊嘛，应该系英雄救美先至啱噶嘛。估唔到系个咁细粒个女仔嚟。 哎呀，真系过分啦！虽然我比同年纪嘅女仔，的而且确系矮咗啲，身材方面又好似差咗少少，极气啊，都唔使当我系细路女噶嘛。 我仲以为英雄救美，所以先至咁搏命救佢。 虽然佢只系喺度自言自语，唔系想讲俾我听，但系最衰我对耳系比普通人灵敏十倍啊，我咩都听到晒啊。 我今日真系唔好彩啊！ 哎呀，激气啊！无论如何，佢今日都算帮过我，我应该多谢声佢先系嘅。唔好睇我个样咁豪放啊，其实我家教好严噶。啊，系啦，今日真系好多谢你救咗我啊！ 哦，唔系，只不过小意思啫，你唔使多谢我噶。 啊，系啦，点啊？你冇事啊嘛，小妹妹。 啊，小妹妹啊！ 一个女仔周围行好危险噶，你嗰几人咧有冇大人啊陪住你嚟呢度噶？ 啊，冇啊，我成日都系一个人噶啦。 咁样太危险啦，好啦，就等哥哥送佢翻屋企啦。你屋企喺边度噶？ 先生啊， 系咪嗰边啊？ 你真系好烦啊！啊，唔系啊，其实咧系因为我嘅旅程仲未完，我一直以嚟咧都好想去阿都拉城游览下嘅，我准备去噶啦。系咪你唔信我讲啊？ 系啊，原来系咁啊，睇落呢度几惨噶，真系好可怜啊！ 啊， 冇嘢，我明白嘅，我明白嘅，一定系发生过好多事噶啦。 我冇啊，咩事都冇发生 过。哎呀，你唔使解释噶啦，我都话明白咯。 我先生啊，我只系想周围见识下啫嘛，并唔系好似你谂得咁复杂噶。 好啦，你去阿杜拉城嘅，咁我就陪你去啦。 唔系啊嘛， 我都好明白嘅，其实你好需要朋友噶。 真系有佢讲，冇人讲啊。去阿多拉城要成十日噶，如果日日都要对住一个有怪有烦嘅人，我谂你去到阿多拉城之前已经俾佢烦死啦。 好啦，一言为定，我哋即刻出发啦。 边个同你一言为定？夹硬嚟噶。 啊，系啦，唔记得介绍自己添啊。我叫做加奥黎，你睇我个样子都应该知道我系个武士嚟噶啦。 先生啊，都算啦，睇嚟佢个样子都应该唔似系有企图嘅，或者佢真系一片好心想帮我噶啦。 小妹妹啊，到下一条村咧，我请你食儿童大餐啦。 好彩我份人啊够大方，小气啲都俾佢激坏啦。 哎呀，系啦，唔记得问你添，妹妹啊。你叫做咩名啊？ 我啊，我个名叫做莉娜，莉娜英帕斯啊。叫啲咩食好啦？ 中意食乜嘢就即管叫啦。 真噶，咁好啦，全部都唔错啊，由呢度到呢度攞晒嚟啊。 咩话？全部 啊，咁好啦，就要呢样同埋呢样，每样俾三份我啦， 每样三份啊。 呢个系我噶。 唔 得啦，我食唔落噶啦，你都见到我个肚饱到胀晒噶咯。 哦，系喎，睇落你个肚又真系几胀。 你玩咩话？ 我讲笑啫嘛。 两位啊，阻咗你哋啊。我就系呢个镇嘅长老，我个名叫沙曼多多杰查。系啊，我想请问先你，系咪咁样好出名、好出名嘅精神魔法师力眼睛白丝小姐啊？ 系啊。 啊，原来你系魔法师嚟噶。 梗系啦，唔系你当我系咩？你睇我咁样嘅打扮，估都估到啦。 我仲以为你屋企系卖鱼或者系做事嘅。 边有啲女侍应好似咁样嘅打扮噶？你对眼究竟上嚟做咩噶？ 啊，两位啊，你哋闹完未啊？我仲有嘢未讲完噶。啊，呢次啊真系好彩啦，居然俾我撞到你呢位道侄啊，人人称阿伯杀手嘅利拿英帕斯魔法师啊！哎呀， 你有几出名噶 喎？喂，你话道侄黑声我就知点解，但系阿伯杀手系咩意思啊？ 系嘛，阿伯一定唔够你打。 你话咩话？ 你话你咁中毒啦，好唔好啊？ 我都是因人降出嚟知佢咋，唔好以为我讲噶。 咁你究竟揾我有咩事啊？ 系咁嘅，我哋呢个镇咧，冇几耐之前就俾一班非常冇人性嘅盗贼骚扰。 盗贼啊？系咪嗰班叫马龙之牙嘅坏蛋啊？ 哎呀，咁原来你都知道噶？ 我知道，佢哋已经俾我打低咗。 你讲咩话？ 寻日我已经打低咗大部分嘅人，剩低咗一啲，俾呢个人搞掂埋啦。 哦，你系话头先嗰班人 啊？哎呀，连嗰条咁凶猛嘅黑胶龙，你都一样可以轻易打低佢呀？嗰班仲培养咗条黑胶龙，条黑胶龙好厉害，我哋班二环长都冇晒佢好啊，唯有听晒佢话，由得佢哋为所欲为啊啦！哎，你啊真系不愧系令牙英拍子咯！哎呀，哦，等我出去通知大家先。 喂，你啦。乜你又打低嗰条黑胶龙咩？ 都唔知系咩嚟嘅。 咁佢讲嗰条黑胶龙，冇人为佢咪会走出嚟咯？ 啊，唔知哦。 咁你打算点样做啊？ 有咩打算？又唔关我事嘅，唔通要我追晒一条唔知喺边度嘅黑胶龙咩？ 黑胶龙有嚟啦！ 喂，你咪已经打低嗰条黑胶龙噶咯？点解佢会仲喺度噶？ 我几时有同你讲过话我打低咗嗰条黑胶龙？我只系话打低咗猛龙之牙嗰班人啫嘛。 咁咋？你打低啲人有乜用？打低怪兽先系噶嘛？ 呢件事我都唔知嘅。 咁而家点算啊？ 你识几多啊？我帮你打低黑胶龙都冇所谓，不过我要收钱噶。 咁二十个金币得唔得啊？ 三十个啦。 太贵咯。 你都唔想成个镇啊俾佢破坏咗。 哎呀，咁啊25个啦。 好啦，收顺啲啦。 喂， 到咗呢个地步都冇办法噶啦。 哎呀，佢真系唔简单。 好巨型啊！都唔明白道贼点解会养埋啲咁样嘅 聽講喺猛龍專欄我個首領細細個嗰陣喺錢集個檔口度買嘅，你講佢用三個銅錢買翻嚟㗎？ 即係三個銅錢咁平㗎？ 最初嗰條黑膠龍啊，只係得手反咁解帶嘅啫，首領啊好心機照顧佢，養兩蝦變到而家咁大咯。 就算對呢條黑膠龍都需要有安心㗎。 你而家仲講埋呢啲咁樣嘅嘢？哎呀，危险啊！阿伯你匿埋先啦。我哎呀，迟咗一步添啊！我哋上咧，加我嚟。火焰球！哎！哇！ 我有时好似男仔头，有时就好温柔。我有无尽嘅青春活力，有时就野蛮啲。所有嘅宝物都系属于我嘅，呢个世界亦都系属于我嘅。 しめる顔先に乾いた風激しく吹き荒れても、もう匂いの一つも捉えたなら私のペースになる。誰もが羨むこのパワーと美貌が許せないわ。どんな相手でもひるまないでマントをなびかせるの。あれもしたいこれもしたい女の子に見えたって油断したら地獄行きよ。邪魔はさせないから Fall away 思うままは我慢まり旅を続けて行きたい。辛い日々も笑顔でビリ踊ろう。 Fall away いくつもの魔力抱いて今日を越えて行きたいの。夢に向かい歩き続けてゆく限りないほど Get down low Try again 我为了维护正义和和平，将一班坏蛋盗贼消灭了。我就是天才美少女魔法师莉娜啦。不过那班坏蛋仍然不肯放过我，在关键的时候加奥尼出现还打了那班坏蛋。经过那次之后我们就一起旅程了。那班坏蛋让那条黑胶龙走出来，他真的不容易对付的。我怎打他都打不死的，最后我唯有出绝招用火舞云霄将他打低了。终于这个小镇又回复和平了，所以啲市民好热烈咁样欢迎我哋，我同加奥尼又开开心心咁踏上征途啦。其实咧，我系呃你哋嘅啫，木乃伊。 当我听人讲的时候都不是很信，不过现在看来件事是真的。 估不到这个女仔居然连火舞云霄都懂使出来， 那就是说她不是那个冒充的魔法师啦。 我真是大意啊，但是她搞成我这样，无论怎样我都不会放过她的。 而家我要攞呢一啲嘢去换钱啊！好啦，等我攞啲宝物出嚟先。咪住先，既然系攞去卖，咁就应该整靓啲，卖高啲价钱先系啱噶噃。啊，不如嗰度啊！但我嚟啊，唔好意思啊，唔该你搵个地方等我啊。 我知道啦，不过你去边度啊，莉娜？ 哎呀，你姐姐都叫我莉娜，唔叫我小妹妹啦。 如果我仲叫一个即系使出火舞云霄魔法嘅人系细路女嘅，那个人唔系傻嘅，就一定系癫噶。 啊， 咧，原来你咁睇得起我噶。咁老实同你讲啦，我要去整理一下宝物啦，你等我一阵啦。 咁好啦，你快啲翻嚟啊，可能会有埋伏噶，记住啊，知唔知啊？ 系啦，我知道啦。 比火更加光辉灿烂的光集中在我手，赐我力量。 唉，攰死人啦！有少少瑕疵，我谂而家翻上车得啦。呢个神像几靓啊，我谂应该都几值钱噶。嗯，要打刀好似都唔错喎，不过硬系觉得上面有魔法嘅。哈、啊，冇法啦，唯有平平地卖咗佢算啦。跟住咧，好嘢啊！呢种金币去到边都可以卖到高价嘅。剩翻落嚟嘅就系啲普通嘅宝石同金币啦。啊，呢一班普通嘅贼仔偷到呢啲宝物都算佢几本事噶、哦。呢啲宝石有啲瑕疵，好难卖出去嘅。等我做啲手脚先。改变就系得变，摆个宝石喺呢度先。好啦。所有力量全员赐我力量，熊熊燃烧的烈焰。我已经成功咁封好咗魔法阵啦，跟住就到呢一啲宝石啦。风啊，越过天空同大地；风啊，越过过去同未来。攰死人啦！ 啊！你流浪咗边度噶？仲翻嚟嘅？ 好啦，所有嘅生命为你而生，无限嘅大地，温柔嘅河水静静流过，集中喺我手上，汇集成河。好啦，成功咗啦，等多一阵就得嘅啦。好啦，只要用少少魔法就可以将佢变大，然之后我就可以买贵啲啦。哎呀，我要快手啲先出啦。 迎之杰，吓咁我哋拎出嚟俾我睇下。 嗯，嚟到好似喺红宝石度做过手脚噃。 嗯，少少啦。 啊，李乐，我哋咁都识得做啊！啊，睇唔出你原来系个咁高魔法嘅魔法师啊！我会最高啲价钱同你卖咗佢嘅。 啊，阿爸，你真系好好人嘅啫。 入下睇下先吓。 阿细爷呢把刀啊，好似系相当唔错咁啊。嗯。同我呢把刀就好似俾人落咗啲魔法咁，啊，等我睇真啲先。 点啊，老伯？ 嗱，我有一样嘢想你卖埋俾我啊。 啊，咩嚟噶？ 我想要买你条命啊！ 是不是普通人来的吗？李娜，究竟为什么会这样的？ 因为那把刀有问题咯。在那把刀上面接了一些很古怪的魔法。 既然你明知道它是这样，就不要卖给人了嘛。 我承认我今次的确做错了，不要说那么多了，快点走啦。道伴有嘢顶住啊！而家点算好？你快啲谂办法！哎呀！唔好啊！唔 佢都系俾把刀嘅魔法控制住噶嘛。 激气啊，丽娜，咁你有冇魔法可以令到佢瞓觉噶？ 其实办法唔系冇嘅。 睇嚟你好似唔多想喐手咁喎，而家即系要谂办法将把刀抢翻翻嚟啦，系咪啊？ 你讲得啱 啊！又可以令魔法受伤啊，真系激死人！你叫我点样做啊？ 我嚟走都系好办法嚟嘅，但系我哋唔可以就咁咪走咗去噶嘛。 讲到尾啊，一日都系你唔好啦。 点算啊？你攞把剑挡住佢啦，但你千祈唔好乱嚟啊！ 哦， 喂，老啊，做咩喺度偷懒唔做嘢啊？ 我知错，我知错啊！ 真系激气啊！睇笑一眼，你都要偷懒嘅。如果你仲唔翻去睇铺啊，就唔使啲有饭食啦。估唔到阿伯个老婆仲犀利过啲咒语啊！ 算系买个教训啦。 搞成咁，阿伯唔肯买我啲红宝石咯。 唉，唯有去下一个镇先至买咯。 但系我而家已经好肚饿啦，我哋又冇钱点食嘢喎。 冇办法啦，你忍耐下。身为男子汉，最紧要咧就系学识点样忍耐。 但是我又不是男仔嚟。 是喎。 嘿，搞定。 你的练力都挺强的噃，真系犀利。 好啦，鱼啊鱼啊，唔该你快啲上钓啦。真系好好味啊，唔好食啊！ 你唔系啊嘛？就咁样成条鱼吞咗落肚都有咩？ 你喺度讲乜嘢啊？你点可以咁嘥噶？个头你可以唔食啫，但系嗰啲内脏啊，你就应该食埋佢噶嘛？ 哎呀，点食得落噶？我唔食内脏噶嘛？ 啲内脏先至最好食噶。你睇下。 不过内脏入边有鱼肠喎、 啊。梗系有鱼肠噶啦。 哎呀，用呢啲虫嚟钓鱼，咁咪即系话系呢条鱼嘅内脏入边有呢啲虫咯。 好核突啊！ 哇，咁都得啊？你系咪用咗魔法啊？ 你系话钓鱼啊？同埋呢一啲啊？ 唉，莉拉， 好简单嘅魔法啫。 我以为魔法师成日识得用啲火炸嚟炸去打交嘅咋，我真系谂唔到你连呢啲小魔法都识得嘅喎。 净系用火炸嚟炸去啊！你唔好以为好容易啊！一流嘅魔法师啊，所有嘅魔法乜都可以变。 系咁嘅话，咁我以后咪可以靠晒你咯！真系太好啦，唔使忧啦。 哦。要找的人啊， 哎呀，收声啊，我知道你是哪个，我还知道啊，就是你偷晒班盗贼的金银珠宝的。 对啦， 看来他 们要找你的。你不要这么多事，不要说这么多了，现在最重要就是赶他们走了。好啦，我明白了，我们出去再说啦，快点来啊。 哦，哦，哦，你上次抢回来的金银珠宝，如果给回我，以前的事就算数了。 你不要跟我说笑了， 带埋成班怪兽嚟问人攞嘢，乜你唔觉得好丑嘅咩？我话你正一系贼仔嚟啊！ 其实你咪一样系贼仔。 你收声啊！喺贼仔度攞翻嚟嘅就冇问题啦。 喐手！ 就算有出口都会即刻好翻噶噃， 你唔好讲咁多啦，快啲同你整啲伤口出嚟啦。 系啦，我知道啦，你都伤口，我都有办法嘅。 后生仔，你啲招数都几得意嘅，你以为咁样可以打低佢哋啦咩？ 我望佢哋已经施咗魔法，我已经杜断咗佢哋治疗伤口嘅能力同力量嘅流转，即系话好似佢哋再生能力咁大，力量嘅流转亦即系同再生能力一样咁大咁犀利嘅，就算系一个小小嘅伤口，都可以令到自己嘅身体破坏晒噶。 我都唔系好明白啊，不过讲真啦，你真系啊好好嘢啊。 他们又怎知道我们在哪里呢？是啦，难道他们施了魔法？ 啊，不过这么多做到的吗？ 我想那个木乃伊 一定是曾经在那批宝物入面施了一些魔法在其中的一件上、啊。 原来是这样。 还有什么问题啊？ 没问题了，老师。 好极了，是这样，今天这一堂呢就到此为止了。嗯？谁啊？ 我想跟你谈啲生意，我想出钱跟你买一样东西，就是在你身边的其中一件宝嘛。 究竟他是什么人来呢？那就要看下一集才知道，下次再见啦。 懒神秘。 極上のスマイリンつぶらな瞳は罪かなどちら場面だってうるるんと交わしたら誰もが一頃で許したくなっちゃう私の一択くじけないから My heart 明日へ行くくじけないから My heart 胸が希望で溢れる譲れない流せない終われない夢はどう狙いそのためればきっと Be so my to be から次へと私の周りに怪しい奴が現れる。